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早上好，我是青年孔文啊。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通过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啊，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没错，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这个有点扯，就是你有没有被七大姑八大姨催婚的经历。 咱开聊吧，现在要不 我这个太有话题可以聊了啊。这个无论是您开着车在路上，还是窝在被窝里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您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互动的方式，一个是在花椒上，一个是在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啊，随时跟我们聊怎么是被催婚的。今年过年回家是不是还会被催婚，是吧？ 肝颤。 肝颤啊。我看到有网友说啊，这个春运啊，他们没买到火车票啊，这个家长就问为什么没买到火车票啊，这个孩子就说了，说我单身啊，我不想祸害人啊，我还是成功的避开这个老家的所有渣男嘛，追我的人实在太多了，我还是慢慢在北京挑吧。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贯穿我们节目的始终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刚刚跟大家预报的我们几种收听收看的方式跟我们踊跃的互动起来。接下来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没错啊，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先来说说天气，今天天气晴，最高气温是-3°，最低气温-9°，空气质量非常好。最近北京已经进入冰箱模式了啊，如果您要在室外运动，秋裤怕是已经扛不住了啊，毛裤棉裤这类终极级别的装备抓紧穿上身。 没错啊，今天北京的限行尾号呢是3和8，然后另外呢准备购买春运火车票回家的啊青年朋友们，今天可以购买正月初八，也就是2月23号返程的火车票了。 临近春节了，我们青年说也给大家送点小礼物啊，一盒这个关爱早餐的一个早餐的大礼包， 尝尝大方。 对，如果大家这个积极的给我们互动的话，我和孔文会在这个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公众号上和花椒直播上啊，挑出一位啊给我们互动非常好的网友啊，送给他这份大礼。 没错。然后在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在9点钟到10点钟的时候，还会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啊青年委员、青年代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啊，一共有上4条的消息。先来说说昨天晚上刚刚出来的一个消息，2018年公务员考试的成绩今天正式公布了。 没错啊，今天考生朋友们就可以登录啊，公务员专题网站查询自己的考试成绩。今年的合格分数线呢，采取了分层划线的方式，分为两种。第一种呢是报考省级以上含副省级职位的合格分数线是总分不低于105分，且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不低于60分。第二种呢是报考市地县区级职位的合格分数线是总分不低于90分，且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不低于50分。 感觉这个问这个问题，感觉这个给大家说这个分数线的时候吧，应该很多人还挺刺激的，因为大早晨的时候知道这成绩发出来了，如果考试的应该挺激动的 啊。这个是昨天凌晨的时候， 昨天凌晨的时候出来的。 对，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小伙伴们就是一直在关注这个消息。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能查询成绩的第一时间就查询了自己的成绩，不知道大家心情怎么样。 对，其实挺刺激的。我们上来就把这个分数线给报出来了啊，应该很多的这个 考这个国考的小伙伴们，现在应该正着急啊，到单位或者到这个学校的网上去查一下自己是不是考过了啊。除了笔试这分数，您如果考过了的话，很多人会关心下一步的面试消息。据了解，招录机关也会在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上发布面试的公告，所以说您还得时刻留意啊，这面试的比如说时间、地点，还有联系方式以及其他的事项。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政府工作报告的亮点非常多啊，盘点哪些事儿和北京青年人相关啊。最近北京市正在召开两会。 对。 我们青年人和青年有什么相关的事儿呢？啊，昨天编辑为大家盘点了一下啊。过去的一年里，其实北京的青年生活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还有很多大事儿要和大家一块儿分享。先来说说啊，绿青山绿水和这个什么什么的蓝天都回来了。 清澈的蓝天 啊，和清澈的蓝天都回来了。 哎，对，在去年呢，北京市全面推行了河长制，提高了污水处理率，新增了4000公顷的城市绿地，提高了全市的森林覆盖率，河流更清，城市更绿啊。不仅如此，北京还实施了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雾霾更少，蓝天更多，越来越多的人摘掉了口罩。 哎，这个我觉得确实有道理啊。你看看最近北京的天儿，确实雾霾少了，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啊。这个值得庆贺啊。接下来说的是看病买药价格更透明了。去年的时候，北京实施了医药分开的综合改革，3700多家的医疗机构取消了药品的加成，而且还调整了医疗服务的价格规范。所以说啊，货比三家就知道了，您想知道哪家医院有药啊，价格是多少，药品阳光采购平台一查就知道了，门清。 没错，你看这个时候在花椒直播平台，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战神马明就是好。 好， 对，就一定是这样的。好， 好，再来一杯。 然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说啊，就是2017年北京发生的变化之三。去年北京实施了缓解交通拥堵的专项行动计划，新增了轨道交通、公交专用道，建设了144条支路，治理了240个堵点乱点，规范发展共享单车，交通不再那么拥堵了。 最后一个要关注的就是房价是真的降了。截至到2017年底，这个消息真是，哎呦，哎呀，听着确实挺舒服的。截止到2017年的底，新建商品房的价格已经连续15个月没有增长了，就没涨价啊，连续15个月没有涨价了。二手房的价格指数也已经连续8个月回落了，青年人的买房压力有所缓和。 哎。说完了2017年呢，我们再来展望一下2018年，北京还会发生哪些和年轻人有关的大事儿？我们给大家拎出的亮点一，垃圾分类来了。2018年起呢，北京将会落实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3年行动计划，建成更多的垃圾处理厂、焚烧厂，减少城市的垃圾量。我们生活的城市会变得更加的整洁和干净。 没错了啊，接下来亮点二就是老城不能再拆了啊，再拆就没了。2018年，北京将在房屋腾退和征收的同时，配套建设安置房啊，还会保护更多的这个传统的胡同，精心打磨每个历史文化街区。 然后亮点之三，青年朋友们可以大胆的结婚，大胆的生孩， 大胆的，对吧？造人。 孩子可以安心的上幼儿园。2018年的北京将新增3万个幼儿园的学位，并且加强学前教育的管理和监督，引导家长参与管理，让孩子安全，让家长放心。 另外啊，就是打击票贩子，继续严厉打击啊。2018年的时候，北京将完善分级的诊疗制度，加强基层的这种医疗服务。因此呢，很多的这种社区医院都可以看一些比较这个常见的病了。打击号贩子呢，也是这个明年啊，2018年啊，北京要严肃处理的一件事儿。 这个一个接着一个亮点啊，继续跟大家梳理，来到了亮点五。2018年的北京将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鼓励产业园区建设职工的集体宿舍。 合着就是以后不用租房子了，是吧？ 就是看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房价下来了，现在我们还会有更多的选择去，租房也便宜。 也就是说咱们电台以后就可以建宿舍了，是这意思吧？ 保不齐的事儿， 就我和孔文就住对过。 街坊， 然后你叫我一下，我叫你一下，然后咱俩来上节目。 没错，回来早晨完了之后，就不管今天你叫早还是我叫早，今天你买早餐，明天早上我安排一下，对吧？咱吃个什么的，这个油条豆腐脑啊， 对， 就来了。 然后晚上打打牌。 啊，玩玩游戏， 玩 合着咱们往回走了，咱就过大学生活了， 咱俩组个队吃个鸡儿是吧。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吃饭更干净了，用药会更安全。2018年，北京将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全市80%以上的中小学校、养老机构的食堂都将达到阳光餐饮的标准，让大家看到厨房后厨。因此啊，吃饭会更安心啊，用药会更安全。好，接下来青年头条号的最后一条，我们来说说多家快递公司表示春节是不打烊的啊。很多的这个购物的网购的狂人们啊，非常担心春节的时候会不会这快递就停了，尤其是春节年前的时候特别忙，确实有的时候需要寄点快递， 对， 包括寄年货的也有。前段时间我们老家有几个朋友说给我寄点年货， 呦呵，见者有份，见一面分一半， 可以啊。这个年货呢，就是这个关爱早餐，我就奉献给各位听众朋友了。 大气， 满满一大箱啊！ 哎，对， 啊、 现在呢，距离 大家快点互动啊！啊， 距离现在我们掐指算一下，还有一个月，就现在说一个月有点多啊，就仨礼拜。 腊八都过了，昨天 过腊八就是年嘛，对吧？啊，现在呢，多家电商啊正在是摇旗呐喊，不少消费者在担心啊，就像刚才张月担心的，春节期间的快递能准时送达吗？啊，据了解，现在已经有10家快递企业都表示今年春节期间不打烊。这10家公司呢，包括了 EMS、顺丰、中通、申通、圆通、韵达、百世、邦德、京东物流、苏宁物流，其实都是大家 没错 经常用到的这些啊快递物流公司 啊。不过提醒一下您，春节期间啊，这些快递公司刚才念到这些可能会加收一定的服务费啊，啊，年根底下了，确实收点钱我觉得也正常，但是不能收太多啊。按照往年的惯例，一般都会加收10块钱的服务费，具体的费用可以在快递公司的官网上查询。 对，其实我觉得，比方说，如果说快递企业加收的这10块钱的服务费啊，我倒是更希望，比如说在这个春节期间啊，不休息、不回家过年为我们服务的这些快递小哥，我觉得能够真正的 对 多发给他们一点，补贴给他们。 对， 哎呀，都过年了，都 我觉得吧，以后就这样，我们就自己做一红包 啊， 谁给我们送过来的，我们直接给谁。 怎么着，我们发起一下这个行动。 是有钱没处花了是吧？ 哎，不过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的青年朋友会响应我们的。 好的啊，我们先进一个片花，片花回来以后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了，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1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啊，您可以通过，如果开车的时候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啊来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如果还窝在被窝里没起床的时候，可以打开手机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来看到孔文和张悦啊历史性的第一次会合啊，男男搭档，没男男搭档啊，没有别的意思，男男搭档啊，这样的一个盛举啊，一个盛景。当然最关键的是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样的一个号，然后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互动的话题就是七大姑八大姨啊催你婚的经历啊，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哎，没错。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已经连线接通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搜狐的鱼评人吴迪，看他今天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啊，这个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些娱乐方面的消息。吴迪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搜狐的文娱评论员吴迪，很高兴再次和大家在北京青年广播见面。那跟上周呢， 根据我们搜狐新闻客户端、搜狐视频等产品的矩阵大数据来看，我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部英剧还有一部电影。那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英剧叫菲利普·迪克的电子梦。那我们从解题开始，谁是菲利普·迪克呢？他就是美国上个世纪50年代非常著名的科幻小说家，他的作品呢真的是受粉丝的非常追捧，而且他的作品多次被改编为电影。那这次这部英剧呢一共有10集，都是由独立的单元小故事组成，也是由迪克的作品来改编的。整个作品的基调呢怎么形容呢？有很多词来形容这个基调，什么荒诞感啊，超现实啊，叫赛博朋克呀， 嗯， 什么未来感，这些词确实它因为它的基调是那种科幻高科技的嘛，那它的剧中场景有很多非常高的科技的场景，像比如说全自动驾驶的汽车、全息投影的城市布景，还有在你面前一下能出来的电子菜单这种但是呢虽然它是披着这种电子的外衣，其实它的内核还是探讨社会和政治的这些议题，也同时也探讨比如说像哲学啊、人性、人生的这些话题。熟悉迪克的作品的人都知道，他的作品主要是探讨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人，什么是人性，再一个呢是什么是真实。那这些主题呢也是贯穿在他的电影中，电子梦就有好几集都是展现的这种乌托邦式的情景，分不清什么是梦境，什么是现实。我记得有一集啊，就是讲这个一个普通的售票员，他无意中乘火车发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小镇，一切都太美好了，有放风筝的小孩，有向路人分享喜讯的情侣，还有这种好吃的纸杯蛋糕和这种非常热情每次服务于他的女招待员。但是呢现实的另一边是他是一个碌碌无为的所谓叫 loser， 而且他有那种婚姻不和的妻子，还有一个非常叛逆的孩子。那他是总是在现实中逃避压力，所以多次的去这个乌托邦小镇。那影片的最后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机会永远的待在这个美好的小镇，但你却要失去现实的一切，你是否愿意吗？这个我觉得也可以问问大家，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场景你愿意吗？还有一集啊让我比较深刻的是这个剧集的名字叫 Kill All Others， 除掉异己。那这个背景是发生在美国的政治选举当中，有一个候选人就喊出了这个标语，除掉异己。那谁是异己呢？就有一个普通人啊就发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要除掉异己？谁是异己？异己是少数吗？当他对周围的人都表示这种质疑的时候，发现周围的人都非常麻木，没有人来应和他，所以他就会觉得很荒诞。但是反而当他提出这种质疑的时候，他就会被标榜成这个异己，最后下场也是非常惨。特别讽刺的是他被吊死在这个广告牌前。那这样的剧集呢是也是非常的多，我觉得就是会让你去探索他想要的那种主题，就每一集都有一个故事啊。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感兴趣的时候，真的是自己要看一看，因为太多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美妙的地方，我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形容这部剧作是非常的精彩。那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搜狐视频去观看这部英剧。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现在正在上映的一部电影，叫神秘巨星 Secret Superstar。 我相信很多人对这部电影感兴趣，就是因为阿米尔汗这个印度的国宝级的演员。那当然他之前有很多的作品，像三个傻子、大闹宝莱坞，还有摔跤爸爸，也是在我们内地获得一票好评。但是呢这一次这个故事呢讲的是一个音乐天赋秉异的少女想成为一名歌手，但无奈在 父权的权威下不敢抛头露面，只能是默默地戴上面纱自弹自唱，然后把这个自弹自唱视频发布到 YouTube 上，但是没曾想到一炮而红，也是引来了一众粉丝，最后也实现了这个梦想。但是单单从剧情上来看呢，我觉得我只能给三颗星，因为剧情感觉节奏没有那么快，而且不够饱满，人物呢也应该更有张力一些，就是我觉得没有达到大家对摔跤吧爸爸那种神剧的高期待。但是我觉得如果从利益和主题上呢再加一颗星，因为可以总结概括起来，它的利益就是号召大家和女性要独立自主，追求梦想，反对家庭暴力，拥抱和谐这种。我特别喜欢就是主人公这个少女女儿和她妈妈的互动，就是这个主题也贯穿他们互动在整个影片的这样的有很多桥段，比如说两个人非常的爱对方，妈妈会为了给女儿买电脑而卖出了她唯一的一条项链，那女儿也是非常依赖扶持妈妈但是呢就是妈妈和女儿不同的是，妈妈非常有点懦弱，就是在爸爸对她家暴时，为了她没有烧热水而打断她的手，使她就是选择了默默忍受比如说她知道丈夫要因工作调动离开印度去沙特阿拉伯，而且要带着女儿把她嫁给一个并不相识的陌生人时，她也是默许了。但是当女儿知道这一切，真的是爆发了，她质问妈妈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但是妈妈就说这是你的命运，虽然你有梦想但你不能脱离现实，就是我们俗话说的你要认命。但女儿就不这么看了，她在整个影片中都是那种默默的不叫默默反抗，暗自反抗，从来没有停止斗争，虽然不敢公开挑衅他的父亲，但是最后也是一直说做这种努力，包括也是希望劝他和妈妈离婚妈妈和他的爸爸离婚，最终呢也是在女儿的鼓励下，妈妈也勇敢地站了出来，然后跟爸爸选择离婚，女儿也实现了梦想，这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是我觉得从这个电影我观感之后，我总结了几个问题，就是说当面对压迫时你是否能站起来反抗，当面对压力的时候你是默默忍受呢妥协呢，还是说我逃避压力，还是说我去面对它去正视它， 这是一个人生当中的终极问题。 对对对，还有就是当你有梦想的时候，你是否是追寻呢，还是说原地踏步等待别人来帮你实现梦想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对， 就是算是我们的灵魂大拷问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带着这三大灵魂拷问问题一起走进影院去看这一部神力巨星。 好，也是 也是 一部非常值得观看的电影啊！好，感谢吴迪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推荐。那么下周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谢谢，谢谢，再见，拜拜。 再见，再见，拜拜。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青年说继续说，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啊，也是有四条消息。首先第一条就是美剧《破产姐妹》中的卡洛琳将出演《熊出没》大电影。 哎，喜欢看美剧的朋友都知道呢，在《破产姐妹》当中啊，现在剧中的卡洛琳要加入今年《熊出没》的大电影，那就是要演熊大、熊二还是？光头强， 哎呦我去，我不知道这啥意思了就。 这其实答案啊这都不是，给大家埋一个伏笔啊他要演的是一个生物学爱好者和熊大、熊二、光头强共同开展冒险但是呢这个演并不是真人出镜，而是用真人绘制虚拟角色的这样一个技术把他的形象动漫化。虽然是动漫化啊，就是大家可以真的是可以到时候可以期待一下据说啊长得和明星本人很像，动作表情也非常的逼真。 哎，这我觉得这挺好啊，合着以后咱们这个青年说可以把咱们两个也弄成这个样子 啊，就是 对吧， 就是咱俩跟那个早餐摊上吃，就还没回来呢是吧， 哎 就哎我说厂长，我说节目点到了，你不行就加一屉包子。 是是。 然后对，然后咱俩就模拟的人在这儿说，就完了。 哦， 哎，对吧？咱们把这稿子任何的内容，咱都输到电脑里。 嗯。 然后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哎，然后咱俩就晚上就打牌吃鸡。 啊、哎，我觉得行。 行吧。 啊，就是节目制作费照发。 对，节目制作费照发， 谢厂长，谢厂长，太感谢了。 不是，我感觉我绕进去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90届奥斯卡提名名单揭晓了啊啊！在我们进一个这个半点广告啊，半点报时以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聊。第90届奥斯卡奖提名名单揭晓，《水形物语》成最大赢家。 年轻的声音。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青年说，继续说啊！第90届奥斯卡奖提名名单已经揭晓了，最大的赢家当属《水形物语》，他一马当先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等13项提名奖，提名数量在奥斯卡奖的历史上排名第二。 第二 排名第一的都获得过14项提名，哎呦， 哎，14项提名，大家这个一提到这个影片啊， 嗯， 就是也是大名鼎鼎啊，保持这个最佳纪录的影片有3部，分别是《爱乐之城》、 《 泰坦尼克号》和《彗星美人》。 这里面就看过两个啊，《彗星美人》还没看过， 是吧？ 大家可以这个有时间的时候去网上搜搜啊，看一看。嗯、另外，去年火爆全球的战争片《敦刻尔克》啊，就获得过8项提名。犯罪剧情片《三块广告牌》也获得了7项提名。所以说，这个照这个形式来看，电影《水形物语》、《敦刻尔克》、《三块广告牌》这3个电影有可能啊。最终会获得奥斯卡这个啊最佳影片奖，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就是在今年的3月4号的奥斯卡颁奖典礼，这3部影片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条消息呢，可能啊稍显悲伤啊，因为尤其是可能对于特别喜欢的朋友们，可能会陷入了一波回忆杀。昨天在《天线宝宝》当中扮演丁丁的英国演员西蒙·巴恩斯去世，消息一出呢，就立马登上了微博的热搜。除了网友朋友们表达悼念之情之外呢，不少网友也留言说，天线宝宝竟然有人扮演，一直都以为是工作人员在里面而已，我还以为是动画啊，很抱歉，用这种方式我才能够真正认识到你。 嗯 啊，网友们表达了一波纪念啊。然后《天线宝宝》呢，这部是制作于1996年，是90后、00后的童年经典。虽然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天线宝宝》都是萌萌哒啊这样的一种印象，但是他们却是大大小小的巨人宝宝。如果算上天线的长度，小波有1.82米， 哎呦。 拉拉有2.45米， 哎呦， 迪西大约是2.59米， 这还是天线宝宝吗？ 丁丁最高啊，有3米多，3.04米。 嗯， 哎呀，其实当时呢，就是他们这身行头，每个天线宝宝的行头都重达13公斤，20多斤。拍摄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辛苦，还有这些演员呢，一直都没有露脸，却给全世界的孩子们带来了欢乐，陪伴大家的成长。所以说，就是在这条消息出来之后啊，这个 很多网友， 对对，西蒙巴恩斯去世这条消息之后，很多网友表达了悼念。 对，确实这个咱们看的时候觉得特别的可爱啊，而且感觉像是在动画里面的感觉。 嗯， 其实是真人在里面扮演。 嗯， 包括之前我们小的时候看的那个奥特曼。 对，奥特曼啊， 也是真人演的。 对对，一部日本的算是真人动画 啊，真人动画， 啊、对, 对对， 也就后来我一想，那怪兽，这个他怎么演呢？对吧？互相打，而且还翻跟斗，对吧？ 像我们小的时候，还有那个，比如说可能更经典一点的，我头上有犄角，犄角啊，对，小龙人。但是那个是就是一个 那个感觉像还就是能看到真人的感觉， 对对，还是一个那个时候年轻的一个小演员扮演的这个角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记不记得就是有什么有小龟，有小龙，还有那个小熊猫，就是也是一部真人的那个情景，真人的情景。 你可能看的是盗版的，我没看过这电影，这电动画片 是在央视那个时候我记得播的，好像大风车节目里。 我一般看的都是什么美少女战士 啊、 代表月亮消灭你。 萌萌哒， 萌萌哒 啊，萌萌哒。而且您今年大概有30。 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关爱青年计划吧。计划二，关心体育啊，有三条消息。第一条就是科比参与创作的动画短片《亲爱的篮球》提名奥斯卡奖。你看人家打篮球啊，能拿冠军，人家拍片也能拿冠军。 哎呀，要不说呢，这个说这个人要是有能力呀， 是啊， 各个领域当中都能够崭露头角， 没错，干啥啥都行。 啊、对对对，然后前面已经说到了奥斯卡提名的名单啊，已经揭晓。而这一次呢，榜上有名的还有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篮球巨星科比啊，前段时间也是他的两件球衣啊，洛杉矶湖人队的8号和24号、都退役在了斯台普斯球馆。 哎呦 呵，科比参与制作的电影呢，《亲爱的篮球》提名今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啊。这部影片讲述了科比是如何从一个热爱篮球的孩子成长为联盟的巨星，并且在大杀四方之后慢慢的老去，直到退役。这一生， 哎呀，从这个 NBA 王者啊， 对， 到奥斯卡的提名，这跨界跨的太厉害了、啊、 哎呦，对，跨界、 对， 跨界， 我就怀疑这个他拍的时候，这是吧， 怎么 谁要是不听话，拿一篮球啪一拽， 不是往篮筐里拽， 不是往篮筐里拽， 往脸上砸， 往脸上砸。 所以呢，这个时候不少网友啊也在网上纷纷表示说，很期待科比的下一次跨界又可能会是吧演出来点什么，就是轰动世界的这种举动、 对吧。你比如说是吧，开个早餐店，卖个包子， 对 啊，整个豆腐脑、 来我们青年说上节目了， 可以啊，科比同学， 科比同学是吧， 科比同学见过什么纽约凌晨几点？ 4点钟的太阳。 凌晨四点钟的太阳。我们俩见过，对吧？下午4点钟的太阳，北京， 就是和我们在一起在北京啊，我们在这个跟大家伙儿一起迎接个北京的日出，还是可以的。 对，其实说到这一点，我感觉我们青年说其实蛮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青年广播啊，每天早晨的第一个声音， 没错 吧？第一个主持人出的声音就在青年说，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啊！每天早晨的8点到10点啊，通过各个方面的渠道都可以收听和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说到科比，我们就先来谈谈和 NBA 有关的消息吧。这个篮球迷们都应该知道啊，2月19号啊会举行美国的NBA 全明星赛啊，到时候这个东西部替补阵容啊，都昨天都已经公布了， 已经出炉了 啊。 对， 今年的洛杉矶全明星赛的阵容等于说全部都出炉了。 而且呢，就是今年呢，明星赛啊，这个美职篮的这个全明星赛是、首先是在大家的春节期间啊，就春节期间呢，就等于说这个又给大家添上了一道这个给大家上了一份丰盛的大餐啊。而且呢，还有一个大的变革，两队的队长分别是从首发球员和替补球员当中选择自己的队员，这两个队长呢，就是这个票数最高的东西部的，分别是这个库里和詹姆斯，就是他们俩自个儿挑人。 哎呦， 对，所以说在这里头啊，有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这个 那谁跟谁关系好，有可能就挑上了。 昨天我还看了一下这个消息，就是说这个他们怎么挑人的这个过程这个美职篮的联盟就是不会跟大家在外边直播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直接给大家到时候公布一个结果。但是你看比如说啊，就是库里他会不会把什么这个汤普森呐、什么这个什么格林呐、然后以前都是队友，打全明星赛我还选一个队去， 有可能， 是不是？然后你看这还有这个詹姆斯，原来跟欧文人是一个队的，对吧？人现在这个欧文自己挑摊子了，是吧？在凯尔特人队那边人家经营的也很不错，是吧？詹姆斯会不会再把欧文挑进来，咱还当回队友？是吧？有很多的点，是非常有意思的， 有意思， 球迷朋友们 所以我感觉这个有黑幕啊，有内幕， 有内幕。 这个我跟孔文关系好，我天天跟孔文打。把王爽和珊珊搁一块儿打， 明天早餐还是我请了。 好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中国女足3战全胜，拿得了国际女子足球锦标赛的冠军啊。3战全胜获得冠军啊，虽然对手实力啊都不算强劲啊，但获得一个冠军也提振了不少士气啊。一提到女足啊就高兴，一提到是吧， 风雨彩虹 对。 铿锵玫瑰， 对吧？一提到女足我们就高兴，一提到男足 我们就替女足高兴、 嗯、啊，替女足高兴啊！要不这个事儿我们就到此为止吧。要不明儿早清饭我不请了。 对，不提了，不提了。好，18年俄罗斯世界杯引入了视频裁判系统，减少误判的可能性。嗯， 哎，对，这个视频的功能呢是非常的强大，可以帮助裁判来判罚点球、红牌啊，确定进球是否有效、嗯。有研究分析说呢，在过去的足球比赛当中，平均每三场球就有一个明显的错判。按照这个比例呢，嗯、世界杯总共64场比赛可能会出现21个明显的错判、 嗯、 所以呢引入这个视频裁判系统可以说在技术上更加确保了比赛的公平，就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啊、嗯、你想确实是一届世界杯四年一届， 哎， 64场比赛， 对 啊，然后就是 你这一个误判就四年 对，按照这个数据的话、嗯、这个21个明显的错判啊、嗯、你分摊到每个球队上，尤其是到后边你比如说这个进入到 对啊 淘汰 四强啊 淘汰赛阶段的时候、嗯嗯，哎呦，这个比例还真是不小。 是啊， 嗯， 反正我感觉以后就减少了赛场的冲突。你比如说打裁判，对吧？或者是双方队员互相互殴，以后就不会出现这问题，就是就变成走。咱们看看回放，走走走、 嗯，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就是那个，就当年那个齐达内撞那个马特拉齐那一脑袋，是吧、当年也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影响。 对，对 啊、 就马上 回看大屏幕。 对对，他先踢我的， 他、踢我的， 对，有一码说一码， 有一码说一码。 啊、北京话就咱就捋捋 捋捋、 啊，对对对对对， 咱搁这儿捋捋，咱们比赛先停一下，咱捋捋。 哎，对 对，咱捋捋，就是咱盘盘六爷的话，一码说一码。 对，20多号子人啊，看着大屏幕也不踢球了。 哎， 来你看。 对， 刚才那个脚你是先伸的， 哎，对，到时候完了补时的时候，来，我们这补时30分钟啊。嗯、 好了，关心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关爱青年计划的计划三，就是关心文化活动了啊。国家大剧院开启了钢琴系列音乐会，要让所有人都听懂古典音乐。国家大剧院2018年的钢琴系列音乐会拉开了帷幕，从现在开始到12月份，大家可以在国家大剧院听到17场的钢琴独奏音乐会。今年的音乐会主要围绕两位作曲家啊，但每个演奏的钢琴家也会献上个人的特色的曲目。 嗯，其实很多的这个听友朋友们啊，就是如果觉得提到古典音乐的话，可能还觉得就是那么特别特别高雅的艺术，觉得可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听的比较少、嗯、或者说是从来没有听过啊。这次呢，为了让不太了解钢琴的听众也能够听懂，每位观众都会拿到一张小折页，上面有通俗易懂的音乐会的介绍啊。在此呢提醒大家一下，最近的一场音乐会将会在2月4号上演，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的网站购票啊， 哎， 听一听、 哎，提醒一下大家，这确实啊，有个小页儿，然后说明一下，我们这至少能听得懂吧？对吧， 对对对对，因为确实有很多这个西方的，比如说这个这个音乐家呀，包括钢琴家，他们的一些作品里边表达的这个思想感情， 嗯， 还是很多朋友确实是可能平常关注不到、嗯。 但话说回来，其实国家大剧院的一些这个剧目确实很精彩，真的很精彩， 很精彩 啊、嗯！大家一定抽时间的时候过去看一看啊，慢慢的就看懂了啊。接下来我们来说美妙世界艺术展开幕，展品的科技感非常的爆棚啊！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 嗯、 北京时代美术馆刚刚开幕了一个艺术展，叫做美妙世界，这个展不一般啊， 这个展不一般， 主打的是艺术与科技的啊跨界沟通啊、 哎、 比如说艺术家陈抱阳就带来了一种特别的 VR 作品， 哎、 啊、 这个作品呢，就是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啊、 嗯， 跟大家详细的描述一下，大家这个、嗯、 啊，闭上眼想一想、 啊、闭上眼想一下、嗯、这个作品呢设定在一个玻璃结构的体内， 嗯， 每当你的手触碰到玻璃的时候，便会从虚拟世界里被拉回到现实的世界。想想一下， 哎呦，那这玻璃其实也是假玻璃，根本就不是真玻璃 啊！就像， 就比如说，好像我摸来摸去，可能碰到的是孔文，但是呢， 嗯， 感觉是在摸一玻璃， 嗯嗯， 然后我一摸孔文，哎呀，我的妈呀！我就把 VR 眼镜摘下来了，回到现实世界了。 对，你看，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啊、 嗯， 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大家就恐惧不恐惧啊？ 嗯， 发生没发生过被家长催婚的这种情况？ 嗯， 啊，那你比如说我在这个玻璃镜块前一看、嗯，然后里边，哎呦，我就是我梦中情人。 嗯， 然后他说，走，带我回家，回家过年、 嗯、 见咱妈。 嗯， 哎呦，我这心的美呀，我跟他乐开花了。完、嗯，这宝贝赶紧走，刚把手伸过去。 啊， 哥们儿，醒醒！ 哇，这个比喻，这个太 是不是有一点点生动？ 太生动了， 是不是？ 嗯 啊，哎，你心目当中的女神啊，或者说这个、嗯、比如说梦中情人， 嗯， 是 哪一类型的姑娘，或者说你比方说我们可以举这个比如说什么什么演员啊歌手啊，就是咱们大概就是比一下，就是那种类型的，是张悦喜欢的梦中情人。 嗯， 这叫谁？ 珊珊，王爽。 你不许把我的人都说出来。 那珊珊， 珊珊是吧？ 珊珊， 珊珊啊， 珊珊在听我们节目吗？ 啊，王爽啊，王爽这两天， 我估计珊珊开着车听到这一我说珊珊，一口老血吐出来了，吐在方向盘上了 啊。然后这个你要说这个王爽呢，这两天尤其是就身体不太好，感冒了啊。这个我也希望这个这赶紧好起来吧。 对啊，我们的女神们都好起来， 好起来。嗯。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七大姑八大姨啊催你婚的经历，给大家分享几个网友跟我们的互动啊。有一位网友说24了至今没有女朋友，有一次我问我妈说妈，我现在没有这个女朋友，你说我要找个比我大3岁的女朋友啊，您介意吗？啊，就问这个妈啊。我妈在织毛衣啊，头都没抬的说了一句：“哼，你找个比我大3岁的，我都不介意。”可见这妈的这想儿媳妇想的 啊，就是只要是带回来就行， 只要是带回来就行， 女带回来就行 啊。还有一位网友说，前两天我哥嫂给我娘打电话请安啊，我娘说了，你知道吗？我们家最近养了只宠物，然后我哥立马就很好奇说，是养了猫还是养了狗啊？我娘就说了，养了狗，单身狗啊，就是我家闺女还没嫁出去， 嗨。哎呀，这个刚才这个一波网友们跟我们这互动了一下啊，就是也抱怨了一下自己无奈的心情啊。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我们接入我们节目的常客啊，我们的这个常做嘉宾郭博士青年导演郭子淳，让他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啊，进入我们的这个郭博士推荐好电影之科幻片啊。郭博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科幻片，就是大家让这个这从那个就是无奈的心情当中，我们来解脱一下啊，看看有哪些今天郭博士推荐的好电影。郭博士你好。 哎哈喽各位大家好，大家好。 对对对，然后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带来你给大家今天的推荐。 好吧，今天如果我们推荐到这个关于科幻电影来讲，其实我觉得就是拿我们去年的银翼杀手。那么银翼杀手来讲，其实这个影片其实是在去致敬一次经典。那我希望大家能够把那个我们70年代那版本和这个去年这次版本一起来去看。银翼杀手之所以给大家推荐原因，它主要一点来讲，我觉得这部影片它涵盖了一个我们即将啊也可能会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可能性啊。它里面会谈到了很多像我们现在很多关键性词语，比如说人工智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增强现实啊，混合现实啊，等等一切，包括物联网这一切的东西呢，主题其实在我们这部影片当中都能够看到它其中的影子，而且最后所背后透露出来的一种人文精神啊，就是关于我们说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对吧？包括我们的机器人如果有情感怎么去，等于它上升到一种哲学上的问题，我觉得在这部影片当中都会有一些解读。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来讲啊，就是从情节上大家来看，它是有点这种我们说犯罪啊悬疑的感觉在里面，然后从它的一个对于我们未来的一种思考当中，它又是探索了一种我们人啊跟人工智能，对吧？我们谈到人性情感这些问题的一种不同角度的解读。那么然后从它的这种科技水平来讲，我觉得它实际上又给我们现在的生活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呢，能够开拓一个我们未来生活的这样一种面貌。所以从这种三种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个它的内核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来看的。此外一点来说呢，它的这个影像的制作手法啊，它真的是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里面它会用到了很多那种我们说这个一种全新的一种影像方式，包括他们会用到了一种独特的就是一种相当于广角的鱼眼镜头的拍摄模式。因为我们知道鱼眼镜头如果在拍近景的时候它往往会发生形变，但是它在里面用了一个非常好的处理手法，等于在近景人物在近景的时候呢，同时在拍摄它的远景它并没有发生形变。所以这种综合来讲呢，其实我觉得这部影片是非常值得大家 有时间的时候呢去看一看的。 嗯。除了这部影片， 对对对，然后这是一个我觉得还可以，然后最近有个新上映呢，叫做这个有一个是这个迷宫的啊，一个迷宫的，它那个英文名词就是迷宫，然后呢它已经出到第三部了。那么其实这三部来讲，实际上故事发展的主线很有意思，就是抓了一帮年轻的小孩，然后呢混在一个一个相当于封闭的世界当中，然后门口有迷宫，他们无法逃出去。最后呢，因为每这个迷宫里面都有很多的怪物啊，第一部是讲怎么逃出去，第二部才发现呢，哦，原来人类呢是把他们放在这里，其实是为了去这个让他们自我进化，能够产生一种对于病毒的客体，然后最后拯救全人类。实际上他这个来讲呢，就是这个把这个未来的其实这个环境恶劣下，包括这个一切的这种资源耗竭之后，然后可能再发生一种未来的异变之后呢，如何再一次的去拯救它。所以它拯救的角度很有意思啊，因为看我们传统科幻电影呢，就是我们有病毒了，我们拯救怎么拯救的，可能我们不停的去找解药啊，或者说是这个灾难片，对吧，我们可能会直接去来进行。但这个里面不是啊，这个移动迷宫里面不是，他一上来先抖个包袱啊，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到影片最后的时候才告诉你说，那我们用你是为了不断去激发人类的这种潜能，比如说你的团队精神啊，然后你的爱，然后你的责任和担当，然后才不断去进行这样的一种进化。这个影片值得推荐，现在好像正在昨天晚上应该是点映的这个移动迷宫三、这是现在比较好的。然后那个我再推荐另外一部吧，作为我这次的一个结束，就是叫超体。超体这部影片呢是这个吕克贝松的啊，吕克贝松的一个科幻电影。实际上我们知道吕克贝松呢，像他第五人素啊，然后像这个杀手不太冷啊，大家都应该耳熟能详。吕克贝松的这部超体实际上他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这样的故事。那么在里面也会谈到了这个人的他，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人的大脑开发只有达到20%的程度，所以他也在做一个尝试，说如果我们人的大脑开发到100%会是什么状态。所以呢这个里面他会涉及到了一个时间和存在的概念，所以他从一个哲学的角度，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万物没有很多解读方式，但是它这里面解读角度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世间无论什么东西，它永远都是置于时间的这种洪流当中。所以它从时间和存在还有生命的三个角度当中，它去讲述了一个就是先有鸡还是有先有蛋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影片还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大家可以不妨去看一看。这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三部科幻影片。 好，感谢郭博士今天给我们听友网友们带来的分享和推荐，感谢，谢谢，再见。 青年说，继续说，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时间回到了8点52分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孔文。 今天是青年说胜利的会师啊，我们俩大老爷们儿终于可以在一个台上主持了。 哎，对，然后我们跟大家就是，大家一看呢、啊，我们就是这个就是特别叫经济适用男，跟大家聊聊什么早清饭呢、啊，是吧？跟大家聊聊 包子炒肝啊， 包子炒肝。 今天我们这个是我们男人之间的胜利啊，我们终于把两位女神赶下了神坛， 赶下了神坛。其实这个， 我估计王爽听节目也是一口老血吐出来了。 其实听友和网友朋友们还是，就偶尔看看我们还行，但是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是需要这个我们的美女主持他们的这个存在的。 稍后的这个青年说当中啊，我们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女神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既做这个嘉宾女主持啊，有的是做女嘉宾啊。 希望大家多多期待一下吧。 哎， 接下来我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这个环节。我们来说说最近比较火的旅行青蛙的游戏。 嗯 啊，有了外挂啊、 哎， 而且部分买家使用之后发现手机数据丢失，甚至个人的 ID 泄露了。 哎，对，玩过这个游戏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在旅行青蛙里呢，三叶草就像是一种通用的货币、 嗯、 啊，可以用来购买装备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用途。但是呢，三叶草的生长周期是非常的慢啊，购买费用比较高、 嗯。 于是呢，不少玩家在网上购买了无限三叶草，想给自己的蛙兑换更好的装备。 嗯， 啊，这些外挂的售价呢是从20块钱到50块钱不等。商家说啊，说购买服务以后，他们会提供无限三叶草和990奖券啊，支持任何手机系统的使用。嗯、但有不少 iOS 的玩家都说，安装以后自己的手机数据丢失了， 嗯， 包括微信聊天记录， 嗯， 手机当中的图片。还有拍摄的一些视频啊，有些人呢手机甚至出现了漏洞，无法啊导致手机无法发送短信啊，刷机也没有用。 嗯， 这个事儿就我觉得严重。 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别折了蛙又折了钱啊、 哎、对 吧？ 对对对 啊，你别因为养了蛙啊把自己的钱给丢了啊、 嗯、 或者说把自己的隐私给泄露了啊、 嗯、 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养蛙还得自己养， 养蛙还得自己养、 啊、 就这个事儿里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个人的隐私。 嗯 啊，包括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国家无论是从制度方面还是从各个部门啊，就对大家的这个网络安全的这方面的应用、 嗯、 其实也在逐步的去关注。当然大家就是咱就还是说就玩个游戏 没必要，对吧？ 自己养 自己养吧， 养 是吧、 啊、 平时看看，虽然挖好几天没回来了，对吧？ 嗯 你期待一下嘛，别老是外挂外挂的，是吧、 哎、 你让人给养了你，对吧？然后自己回头看一养一胖蛙啊，不知道是谁给养的啊， 嗯 不知道谁给带大的、 嗯、 自己成后妈了，多对吧？ 哎，你说到这儿啊，就是因为也跟咱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有关系、 嗯、 就说啊，说男人应该怎么样、 嗯、 说男人要不就高傲的单身， 嗯， 要不就谈恋爱谈到结婚， 嗯， 我才不给别人养女朋友呢。 是啊， 啊，你也认可这个观点？ 我也认可这个观点， 是吧？ 我才不给别人养女主持人呢。 那你这结婚之前你不得谈两回，你不得好多事儿你不得练练吗？ 是啊， 是吧？ 你看我们网友 啊，网友怎么说 啊？网友这个刘黄他就说了啊，我妈妈每天把户口本放在我们客厅的最显眼的地儿啊，我妈说了，你咋不偷户口本呢？我天天把户口本搁在咱家茶几上啊，你快掏户口本去登记，你怎么不偷呢？啊，看来这网友他妈妈是言情剧看多了啊。 嗯，嗨，其实反正我觉得就是说归说唠归唠啊、 嗯、 就是这个可能在年轻人的朋友群体当中啊，也包括我们自己，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嗯、 而且大家无法回避。 嗯，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肯定有很多很多方面的因素构成了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可能是这个就是说、 嗯， 代际方面啊， 没错， 就包括一些婚恋观念的不同。 嗯， 就我觉得过年了之后吧，咱除了刚才跟大家就是网友跟我们一些吐槽啊，就是我们觉得还是就是如果过年之后呢，还是针对自己的这个问题啊，包括就是父母的一些担心和他们的一些焦虑，大家在趁着过年休息的这个时候啊，咱们坐下来，是吧？这喝喝水，吃点饺子，咱把这个事儿心平气和的咱去聊一聊，沟通沟通，对吧、 嗯、 包括自己的婚恋观啊是什么样的，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包括我想什么时候结婚啊，爸妈这个他们也别太着急，如果说退休的话他们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也不要把自己所有的这个精力啊、 嗯、 可能都关注在孩子的身上，也会给孩子可能会形成一种莫名的压力。 没错 啊 啊，你就别催了，催啥催，是吧？ 你这话说的怎么那么走心？ 是啊，妈， 就来， 妈，别催了啊，是吧？我这没办法，对吧？你这、 啊、 对吧？天天做节目做的啊，台长 就为了工作， 别催了 啊！哎，要不咱是不是跟组织说一下自己就是这个这婚姻？ 其实啊，我们青年广播啊，会回头啊，这个陆陆续续的会做一些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啊。 对，没错 啊，其中就有这个相亲方面的啊， 嗯、 没有问题啊、 嗯。 通过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节目啊，都可以找到对象的。 对，你说我们、嗯、就是我们这在节目改版之前啊，我们还有这个相亲的节目， 哎、嗯， 火虎点秋香， 嗯， 广全都是为了这个这么其他的年轻朋友们操心， 对， 你这厂长把自个儿都耽误了， 没成一对儿，最后，啊，最后两主持人都成了， 不能够啊，不能够，不能够，这不能够啊，我们节目的还是那个， 嗯 啊，是不是？ 我们节目的这个收听率还是很高的啊。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吧。 嗯， 今天的我们前半段的这个活力最前沿就到这儿了啊。九点以后我们会邀请北京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 嗯， 和大家聊聊关于青春奋斗的故事啊。每一天啊，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个节目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系列品牌了啊。 对， 很多的青年人都拿着小马扎啊，坐在这个自己的收音机前啊，还有我们的花椒直播间啊，收听和收看我们的青年委员为大家分享的很多的关于自己奋斗啊，还有自己在年轻的时候的一些故事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吧。我们稍后会进一个整点的广告啊，广告以后回来就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环节，大家不要走开啊。在这个整点报时以后，我们还会奉上一首歌曲以后，我们会回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还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吧。 对， FM98.2 AM927，如果您开车就把收音机打到这个频道。如果还窝在被窝里，现在再窝在被窝里的不合适了啊。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信仰就该追求。 走属于我们的旅。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9点08分，时间确实有点长，给大家放了一首歌啊。大家如果还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可以打开收音机收听 FM98.AM927，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当然了，如果您还在这个家中啊，或者已经上班了，打开手机啊，这个点开花椒 APP 来搜索活力982，或者说是点开微信公众号啊，这个最方便了，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进去以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能够看到正在为大家带来的青年说啊。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委员、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赵阿挪赵老师啊，这个赵老师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啊，给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特别高兴啊，能够来到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直播间，跟所有的听众朋友通过电波来见个面。 哎呀，赵老师这个一说话就感觉对吧，肯定是新闻素养出身，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听就是是吧，一下就拉近距离了。 过奖过奖，确实是，我是从这个北大毕业到人民日报工作已经15年的这个时间了。那这15年当中，一直都是在跟新闻打交道。我觉得可能对于所有的新闻记者来说，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工作的标准，那就是始终是心中有读者，心中有对象。那么以前呢，是通过笔、通过纸来跟所有的这个受众来见面。那今天呢，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和载体，从纸和笔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电波的形式。但我觉得，无论载体发生怎样的变化，但是我们这种对象感、这种受众感都是不变的。 哇，这真的，我的感觉，这是我来吧，这赵老师，要不您坐这儿，我开始。 别，不敢当，不敢当。 我们开始这个细细的交流。最近在这个采访什么，或者在忙什么？ 问到这个问题特别不好回答，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咱们这个目前哈、收音机前有没有做着新闻类似工作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我们都知道新闻工作呢，它是一个节奏特别快，然后呢每天都处于不同的新鲜的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很难说，比如说我这一个月只为了一件事在忙，或者说我这3天为一件事情在忙，而应该说我一天当中可能为了好几件事情同时在忙。我举个例子来说哈，那我们说的具体一点，比如说呢，我们知道像现在我们已经临近这个春节了哈，那对于我们这个新闻工作者来说呢，首先要 要未雨绸缪，绸缪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做了下一步的这个新闻的报道的一些安排，比如说在春节之后很快就会到达这个每年的全国两会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所以呢，那么在三月五号的这样全国两会开幕的时候，那人民日报该会以什么样的这个形式主题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呈现，那可能是需要我们在春节之前哈就已经提前谋划的。但另外呢，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传统的这个佳节哈，春节很快就到来了。那像我呢，平时日常主要是负责这个文化和教育还有青年领域的这个报道，所以呢，对于我来说肯定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主题，就是借由春节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节日，怎么样可以让社会，尤其是让广大的青少年能够更多的喜欢我们的这样一个春节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节日，能够在其中呢汲取一些传统文化的这样的营养哈。那当然了，还有比如说当下的一些这个社会关注比较高的一些新闻事件哈，热点事件，我们可能也要做一些每天的这样的一些新闻的时评的工作，所以每天的工作都特别的这个繁杂。但是我想每天的工作呢，我们如果说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受众关心的事情，就是我在每天忙碌的事情。 总之就是这个忙啊，总之就是忙啊，忙一些这个老百姓关心的事儿啊。赵老师是做记者的啊，其实我原来也是做记者， 对，必须同行。 对，我原来也做记者，我刚参加完那个好记者讲好故事。 那你比我强，我还没参加过。 人民日报社那个也有那个记者，我就想问问最近，如果你在你这个身旁发生的一些记者的故事，咱们先从最近的开始说，然后再往后说啊。最近的在你身旁有没有一些值得和我们的听众分享的一些关于记者朋友在采访的故事？ 这样吧哈，我说一些我印象特别深的这个小的细节哈。你说呢？现在我们说是一个和平的这个年代哈，其实很多的这个青年人哈，我之前去一些学校给一些孩子们在这个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啊，他们很多这个同学都会问我一个问题，说这个阿姨你好，说这个或者老师您好，在我心目中这记者都是特别这个值得尊重的，那都是什么枪林弹雨当中哈、这个背着这个行囊，背着笔哈、这个跑来跑去的哈、这个特别危险，而且特别有这个成就感。我们说呢，那个确实是这样一个在战争年代哈，这个战地记者的一个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也使得记者在很多人的这个心目中哈，都特别值得尊重。那今天呢，是一个和平的这个年代。坦白的讲哈，我们的工作没有像那样的一个年代可能来的那么惊心动魄。但是呢，依然在我的身边有着很多让我特别感动的小细节哈。我举个例子来说。也是我们报社的一个年轻的这个女记者哈，跟我年纪相仿，应该是在汶川地震的时候，你知道在地震回来的不久，我们在私下沟通的时候啊，我就问她，哎，我说那个你跟我说当时在那个地震灾区的时候，有什么事儿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啊？你跟我说。她说我不想跟你说那些特别这个宏大的事儿哈，我就想跟你说一小事儿，就是你知道我当时在那个灾区采访的时候，因为记者都是单兵作战的，我们很难说这一个小分队一块儿去哪儿，因为那个时候这个环境也不太允许，然后这个供给什么的也不太允许。那你想一个女孩子啊，特别瘦弱单薄，她极瘦，然后呢她说我当时身上哈，这个自己只带两样东西，一样东西呢就是这个笔和纸啊，这个归那一样东西，另外还有一样东西是一哨子。然后他说你猜我为什么要带一哨子啊？我想可能这个问题是很多人这个第一时间必须要去问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笔和纸可能特别好理解，因为作为记者那是天职啊，说白了你这工具啊，你的武器。那哨子是什么？哨子是他自救的这样的一个唯一可依靠的这样的一个外界的物理手段。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在那样的一个地震灾区，可能所有的人都在忙于救援，那么每个人都在忙碌的过程当中，而且肯定每个人都处于一个跟外界和他人相对隔离的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在只身采访，那么如果一旦发生余震，一旦他遇到危险的话，我们想想看，一个女孩子瘦弱的身躯，她即便喊破喉咙也很有可能听不到，别人听不到她的呼救声。那我们想想看，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一个哨子，一个小小的哨子，有可能成为他自救的和被人这个第一时间救助的一个最有力的这样的一个武器。所以当时你听完之后，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看似特别普通的一个小细节，但是给我的这个震动就特别大。 可能记者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业，他并不一定说我每天都是处于这个可歌可泣的这个过程当中、嗯、但是我们的天职就是我要记录者，我要见证者，我要推动者，我要能够把很多的这个受众他们想去又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到达的这个现场发生的一些真实的事件记录下来，同时能够尽可能的保护好自己。嗯，那我觉得在这个记者的身上，他身上的这两样细节的小东西，我觉得就可以很好的折射出来作为一个记者他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全貌和他的不容易。 嗯，真是听完以后感觉热血沸腾。 是吗？ 就是就感觉这个就是记者其实是在第一前线，而且哎呀拿这个哨子的这个故事真太生动了。嗯、如果说是这种像我们去地震啊或者这种一线的，其实还有很多默默的在这个背后啊，比如说评论啊、 嗯、 还有一些编辑的这种工作的、 嗯、 啊，有没有一些分享的故事？ 当然、嗯、哎，这个故事这个简直是你刚才月儿一问完了以后，我这脑子当中就立刻呈现出来无数哈、 嗯、 你比如说哈，我就结合我自己身上的一些最近的思考哈， 嗯、 你比如说这个前一段时间啊，这大家都很关心这个教育领域发生的一些事件哈、 嗯、 我举个例子来说，那么不久之前呢，其实在北京市的有一所特别著名的这个小学，在他身上呢发生了一些争议，那社会呢也普遍关注，也有一些讨论，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那是什么样的一件事儿呢？就是这个学校哈，我就不点名了，这个学校呢他进行了一些所谓的自主性的小课题的这个研究，那就是大概四年级五年级的这样一些孩子，可能也就十岁上下哈，他们进行了非常这样一些很专业的系统的基于大数据的一些主题研究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研究的这个主题是比如地球的这个转动，或者是这个我们说银河系的一些这个什么方式哈，那么他呢学生呢在没有老师和家长的帮助之下，自主的运用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哈，然后那个查很多的这个资料进行一些课题的研究。那当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哈，有意思的是，本来呢这是一个很激发学生的一个主动性和探索能力创新能力的一个做法，但是我们发现社会上有很多的关注和争议，有人就很持赞同的这个观点说这个特别好，这个对学生的这个主动性和创新性很大的这个激发。有人呢就直接拍砖，怎么拍砖呢？说这一看就是这个家长帮的，说这不可能是十岁的孩子，说我一二十岁的这个三十岁的成年人我都做不出来这么好的一个课题的研究报告，为什么一十岁的孩子能做出来？第一，要么就是你家长帮的；第二的话呢，就是你看你们这学校太牛了，牛到了像我们这种普通学校根本就这个无法企及的这样一个程度。 嗯。 当时我知道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我们说这个整个的媒体是特别关注的，关注到了以后呢，这个学校的这个校长、老师，包括我们说这个陷入这个舆论漩涡当中的这个学生，四五年级的这个学生，他们都很矛盾了，突然之间也很挣扎。为什么矛盾和挣扎？他们就一时不知道该，就不知道自己做的对还是不对。然后呢，这个媒体的观点呢，也是这个截然不同的这样的声音，有人支持力挺，有人就是这个拍砖，甚至是一些这个调侃。然后我当时就在想，那作为一个我们说负责任的这样的，无论是像我们媒体属性的这样的一些记者，还是说就是一个希望能够把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得越来越好的这样的一个记者，其实他面前也有两种态度，一种就是说那我可能随波逐流，我也就是拍砖，另外一种的这个态度就是我要认真的去分析说，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到底是不是我们未来教育的一个方向，如果是的话，那我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客观公正的这样的一个舆论的环境。那后来我就跟这个校长聊了以后，我发现这个校长身上真是压力特别大，他就觉得他很迷茫，就是为什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国家一直都在说这个为什么拔尖人才冒不出来，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孩子跟国外的孩子有的时候比起来，就是那种创新的、主动的、提问题的、质疑的能力、批判性的思维总是差一些，说为什么我们在做这样的努力还是有人会讽刺我们、挖苦我们，甚至是这个打击我们，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我就觉得看完以后我很心痛，我也很就真的是陷入思考，就是那么一方面你知道未来的方向一定是要鼓励这种学生的主动探索，但另外一方面我也理解目前社会上的一些争论的原因，就是因为说目前我们国家尽管在教育的事业当中做了，国家做了大量的这个投入，地方做了很多艰苦的努力，学校做了很多努力，但是依然有这种不均衡的状态，那么一定有着薄弱校看到了这样的这个情况之后发生说我们不说酸葡萄的心理哈，但起码会说哎呀确实我们跟人家比起来实在差得太远了，这样的矛盾的复杂的心态就是在一起，所以势必会造成各种各样不同的 这样一个多元的声音。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想可能是要在所有的众生喧哗当中给他一个独立的发展的鼓励的这个空间，是未来我们要应该做的这样一个方向。同时可能呼吁政府和相关主导部门做的事情，就是说尽快把那些薄弱校，把那些还目前没有办法享受到这样课题研究的这样的先进的教育方式的那些地方的学生，能够尽快的让他们有机会创造条件，也让他们同样享受类似的这样的优质的教育资源。我觉得这个才可能是理性的声音。所以其实类似于这样的这个纠结也好，挣扎也好，矛盾也好，自省也好，每天都处于我们在这个报道的过程当中。那我想说，可能一个好的记者也好哈，无论是我们身边的所有的这个记者也好，那么他应该发出他理性的声音。有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是不是你的文章是建设性的。我想可能我们都说这个，我们经常开玩笑要吐槽青年啊，是吧哈。我觉得可能生活当中的确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那么不太如意的一些地方，我们可能也会发现说，哎呀，是不是这个地方可以变得更好，那个地方变得可以更完善哈，等等等等。那么每一个人对于这个地方，我们说爱之深责之切嘛哈，正是因为对国家对社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期望，所以呢你才会因为它不好的地方而感觉到说有点着急哈，希望能够尽快变好，那么难免会有一些牢骚和抱怨。但我想可能这个都无关紧要哈，最关键的是在于你能够在牢骚抱怨之后回过头来什么呢，就是你是建设性的，你是立足于能够让一个国家能够迎来更好的未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有青年人也好，或者我们作为一个普通记者来说也好哈，那么每天工作你的文章你的观点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落脚点吧。 我觉得这个想法和观点特别好，尤其是我们做新闻记者的，真的是建设性的文章和建设性的意见，才能对推动国家有重要的这种作用。我们看到我们花椒上已经来了3.2万人了啊！这个我看到有一位网友叫朱古立豆啊，他说这个赵老师声音甜，人也长得漂亮啊。还有一位叫一家的网友说，欢迎珊珊和王爽的校友做客直播间，就是我们的女主持人珊珊和王爽也都是北大的。今天他们两个双双这个罢工不来上班了，然后我本来是一男一女搭档，后来成了我们俩这个男生搭档了啊。问一下这个赵老师另外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比较的让我们年轻人比较好奇，或者说是比较疑惑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从北大啊这个走到这个记者的岗位上，一开始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能触动你说我要去做记者这个岗位？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网友啊都在问这个问题，说记者好干吗？记者能不能记者这个行业是就是很神秘啊。我估计很多应该是学新闻的或者学这个文学的这个学校的这些同学们，应该是大三大四的或者是研究生，他们在问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原因触动你说我要走到这个记者的岗位上。 这个问题确实不太好回答啊哈。我们说人生可能有这个不同的境界，对于青年人来说，因为一切都还没有开始，选择的空间都还很大哈。我觉得可能人生当中有一些重要的这个标准，比如说哈，有那样的一个预言，大家可能都特别耳熟能详。那么有说有三个工匠在盖房子，同样的工作，但是呢面对同样的这个工作呢，这个同样的一个问题扔给他们三个人说，哎，你们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呢其中的一个工匠就说呢，我这个就养家糊口，我干的活儿就是为了挣钱。那么另外一个工匠呢就说，我在盖一座房子。哎，你看他的这个境界和刚才那个略有不同了。那么第三个工匠就说呢，我在建造一个我心中最美的宫殿。你看同样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三个工匠他们有不同的这个认知。那我拉回来哈，那说到工作上其实也是这样。对于青年人来说，我觉得可能在做自己喜欢的一件工作的时候，可能也有三重这个境界。第一种境界呢就是为道量谋，就是我为了一个营生。第二个境界呢就是做一项工作。第三个境界呢就是做一项事业。那 我不知道我说完这个听众朋友会不会吐槽，我说你这说的太好大上。但是我个人觉得记者确实是需要做事业的这个境界才能坚持下来，因为坦白的讲呢，他薪水不高，然后呢每天工作也特别辛苦。你比如像我工作的常态，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白天的记者，不是一个夜班的这个编辑哈，我们这个也纸媒呢，他需要白天的这个写稿子，然后晚上呢专门有一个夜班的这样的一个编辑团队来负责这个编版，然后第二天见报哈。那像我呢，就是经常是白天一大早晨就开始起来这个采访，那么稿子呢可能晚上9-10点钟的时候提交给夜班。那按道理来讲这时候可以休息了吧，不是的这个特别那个悲哀的是哈，凌晨1-2点钟的时候夜班编辑依然会给你打电话核对这个稿子怎么样，然后好核对完了以后你觉得可以睡觉了吧，对不起，你的闹钟在第二天6点钟的时候又响了，因为你又要开始第二天的工作。所以想想看，可能偶尔比如说一天当中睡3-4个小时的这种状态也是常态，它很辛苦。那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是放在事业的这样的一个维度上去打量呢？就是我们可能很多的学新闻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学生哈，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铁肩担道义哈，这个妙手著文章哈，这个真的不瞒大家哈，就是当时我在这个读书的时候，在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就是这么短短的一句话，就是就激励了你，就热血沸腾，那就是那我就来吧，这个别人不上我得上啊，就得这种就舍我其谁的这个架势，就觉得说那能以笔哈来作为你这个推动国家发展，或者是让你自己有所谓的成就感的这样的一个武器，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小念头，然后就激励你做了记者。当然，你说如果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因素的话，当然有，比如说之前你看我们北大也有校友，也现在目前也是我们人民日报社的领导，他们在那个对他们就是也是当时是这个记得当时是这个一些新闻事件当中哈，就是真的是差一点点就舍弃了自己的这个生命，类似于这样的事情也会感动我。但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希望能够以笔来这个作为一个为国家发展能够做一点贡献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吧，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 我和你不一样， 不一样。 我这个当记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外面可以玩儿。 对， 因为坐在主播台上的时候是一直是这个对吧？一直要坐在这里啊，然后这个推推子啊，然后各方面的东西。但是出去的时候确实能看到很多东西，然后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但是做记者确实是很辛苦的，要在外。你看我们网友刚才又有人来说啊，终于见到人民日报社的记者了。 说到这儿的话我也想打一岔，我特别好奇的想跟网友们互动一下哈，就是你们心目中的人民日报的记者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一定是括弧4050后，然后呢这个也得穿着中山装吗？还是西装？然后拎着一个相对比较传统的公文包，是不是这样的？以男性为主。 对，应该是这样。 是应该这样。 我觉得这位网友见到赵老师以后感觉啊非常亲切，应该如果其实在人民日报社的这个自己的这种记者的这个圈子里，应该是大家应该非常的也是很开心的，在不是那种很呆板严肃的这种感觉。 我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的秘密哈，就是人民日报我们最拳头的产品就是评论，对吧？还是不要评论，那写社论写人证评论。 我们这样，赵老师，我们先进一个整点的广告。 好的， 广告以后我们再回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19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火力调频 FM98.2，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了，时间回到了9点33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早间的重推的一档啊大型的直播节目《青年说》啊，我是青年张悦啊。您可以通过 FM98.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最关键的是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啊。我看到在花椒上，我们已经在这个声音城市频道的热门上了啊。大家可以在花椒的活力982上来关注我们的正在直播的视频。最关键的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公众号点进去以后，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能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青年委员啊，人民日报社的这个啊年轻漂亮、声音又好听的啊，我们的记者啊，赵婀娜赵老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今天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高大上的人民日报社啊，应该是想象中的是什么样子？今天这赵老师给我们透个底儿啊。平时的人民日报社的我们的这记者朋友们，在一个圈子里，他们基本上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每天都在啊非常严肃的写稿子？ 严肃的写稿子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因为那是我们的工作。但同时呢，我们也是普通人哈、就像那个，如果大家可以通过直播能看到我的话哈、就是这个我的颜值代表了人民日报的中下的这个水平。 哇，这话一说，我这想象，我们想象中人民日报社的记者们应该是戴着个眼镜，然后正襟危坐啊，然后对吧，拿着公文包是这样子啊。 对，而且人民日报的这个依然有很多这个大龄的男女青年们啊，这个待字闺中。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愿意这个牵个红线哈、 对，通过我们青年广播的平台啊，可以找到人民日报社的记者啊，这个广大单身男女青年一定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对，这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哈。这个刚才咱们提到说人民日报其实确实哈，在大家心目中会有那样的一个相对刻板的一个传统的印象，但是跟大家这个爆料一下，确实不是。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这个很多人熟悉人民日报，除了那个对人民日报那四个字哈特别这个印象深刻以外，还有一个呢是对于我们这个评论特别印象深刻，因为提起来就是新闻联播经常会播明天即将要刊发的人民日报的社论哈， 对对对， 或者是人众评文章哈，这么说对吧，你想社论人众评这是我们人民日报的这个拳头和核心产品，那大家每每提到的时候总觉得说哇这实在是这个高不可及哈， 是 哎，跟大家说说看，就是这样的一些文章啊，这洋洋洒洒特别有文采的文章，猜猜看我们评论部的平均年龄是几岁，来张燕我先考考你，你猜。 我觉得应该是在50岁往上走。 哎，我相信张悦的这个说法代表了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个共同的心声。哎，跟大家爆料一下，我们评论部的这个平均年龄是在33岁。 真的假的？ 真的，也就是大家看到的那些看起来有些严肃、有些这高大上的那些，真的是特别纵横捭阖的那些国家大事、国际大事的大文章，都是我们30几岁的年轻人出自他们的手。 这个我觉得就是广大的青年朋友们可以知道了啊，这人民日报社的评论啊都是我们这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啊青年人写出来的，这真不可想象， 颠覆式的认知哈， 颠覆式的认知。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是这个提起人民日报啊，大家就一定首先想到那张报纸，传统的报纸，没错，我们这张报纸已经快70年的历史了，但是别忘了人民日报它还是一个多媒体的平台，什么意思，我们还有两微两端，微信微博中文客户端和英文客户端。再考考张悦了，请猜猜看我们的两微两端目前的这个装机下载的人数，也就是受众的覆盖面是多少个亿。 哇，这个 数量级都给你了， 因为我从我感觉啊，我这人民日报社的微信端啊，2亿差不多了， 哎， 差不多了， 确实太不准了、 不会是10几亿吧？ 哎，这个猜的略有保守哈、我们最新的数字啊，跟大家汇报一下，是7.2个亿。 哇， 对，也就是将近一半的中国人口哈，一半以上了，应该是都已经是我们人民日报两微两端的新媒体端的这样的一个受众啊。我相信在今天的这个直播的那一端的很多的这个听众也应该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用户。我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如果说起来两微两端你们还相对陌生的话，我举一个产品看你们有印象深不深刻，记不记得在2017年的建军的那个时候，有一款特别火的新媒体产品叫做军装照。 哦，对对对 对 对对对，我们都试了啊， 都试了吧哈。哎，那一款产品就是人民日报我们的客户端的小伙伴们打造的一个产品啊。再请张悦猜猜看，知道那个产品刚一推出来之后哈，我们说很多的这个用户呢都是同时在线在玩在体验哈。这个我们说有一家，我不说他是谁了哈，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技术的提供方，一个合作方，他布了多少台的云服务器才能保证这个产品同一时间不被玩爆啊，不会出现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登录不上去的这个情形，猜多少台云服务器。 我觉得当时那个场景真的是每个人都在玩、 是的， 如果这样的一种场景，而且瞬间就要生成那个照片，这没法算了， 而且是云服务器，跟大家爆料一下，4000台云服务器才能保障它不宕机，所以可见那个产品当时的受欢迎程度。后来这个产品也是目前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新媒体产品当中我们唯一一个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就可以想见哈，就是我们其实不仅仅是在做着人民日报那张报纸，还在做着这样一些新媒体的这样的一些探索。那我之所以提到这个例子，大家猜猜看哈，这个产品是谁来做出来的呢？就是我们的年轻的小伙伴们，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可能也就是90后，甚至是有个别的00后，他们是主创人员。 我觉得赵老师说完以后吧，今年的人民日报社的这个人民日报社的这招聘应该是火爆了啊， 是特别标准的 HR、 特别标准 HR。 那真的瞬间这个人民日报社的这个感觉就立体化了啊，很多人都在这个关注人民日报社的，你像新媒体方面的那个军装照真的是火爆了。 是的，还有 后面好像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我再举个例子哈，就是你看这一晃都已经快一年，哎，日子过得真快哈、马上又到明年的这个全国两会了，2018年的全国两会哈、那么在2017年的全国两会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首歌特别火。成都你还记得吗？赵雷的成都，那是还真的是火遍这个大江南北大街小巷哈。然后当时你知道吧，我觉得有一个事儿可以让大家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当时就想说，哎，这全国两会这事儿怎么可以跟青年人进一步的拉近呢哈。后来我们就出了一个点子，我们就直接找到赵雷说，哎，赵雷能不能给我们创作一个两会版的成都。其实当时哈我们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还蛮忐忑的，因为想想看这两会版的这成都，这确实得多难为人家赵雷哈。但没想到赵雷就特别爽快，一口答应了。因为确实你说我们青年人哈，这个我们说这个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说哈，这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哈。那青年人如果说连国家大事都不关心的话，那谁还能关心，是吧？后来赵雷就说，那如果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全国两会，能够熟悉关注它，那我就创作一首吧。所以他就做了一个两会版的成都，同样的旋律，但是歌词已经全都不一样了。这个也创造了他个人的或者是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个记录，很少有一个歌手改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原唱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然后把所有的歌词全部改掉，然后为了这样的一个政治大事去改编，我觉得这也是创造了一个记录。但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也第一证明了我们的小伙伴的编辑们他们是很用心的，第二的话也证明了就赵雷确实是一个靠谱的这个男青年。 靠谱男青年。我刚才这个赵老师在说的时候，我就开始搜这成都，我估计是我们现在这个系统这个更新的问题吧，可能成都没搜出来啊。下回的时候我们找赵老师把那个两会的成都考出来啊，我们在我们青年广播放一下。对于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来说，最关心的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在青年人的这种就业工作当中，其实会遇到很多的迷茫。而且尤其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受众是16岁到32岁，正是一个青春年华风华的这个时代的时候，他在处在的这种一种迷茫的感觉当中。所以其实特别想听听赵老师，如果在刚刚参加工作或者说工作的这一段过程当中，以后这15年工作以后，有没有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能给我们年轻人，结合一下自己的一些实际的例子。 确实啊，这个我觉得可能太多的大道理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未必爱听哈哈。我们可以结合一些具体的故事来说哈。就确实你看，像我自己平时是负责这个教育文化还有社会青年方面的一些这个报道，每年在大学生毕业季的时候，也是他们的就业季哈，我已经记不得有多少年了，就是我发现说每年啊，就近些年来每一年的高校的毕业生的人数都在逐年的递增。那其实这个数字的背后，也就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每年的就业压力都在持续的增大。所以我记得大概是5-6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媒体愿意用一种比喻说今年是史上最难就业季，加引号的哈。可是后来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哎，今年比去年更难，那第三年的时候发现说又更难，所以我们后来得出一结论，这词儿不能用了。为什么？因为没有最难，只有更难。但是我们说其实那当然现在的形势已经在逐步的好转过程当中哈，我们想说什么意思呢？就每年其实大学生们或者是青年人们哈，都不要着急的说哎，我一定是今年最难的那一个。其实可能还有身边同样跟你一样感觉到说迷茫的、挣扎的、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在哪里的那些年轻人。所以正是因为这个，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包括我们评论当中也经常提到，为什么现在的青年人会有一些暮气，就是没有这个青年的人身上该有的这个朝气、 佛性。 哎、 啊、 对，还有是佛系青年，还有一些丧文化等等哈，当然这些我们都不建议提了。只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不那么积极乐观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可能跟客观的这样的一些现实压力是有关的。但是你知道我在最开始采访的过程当中，我经常会遇到，我也经常给自己打打鸡血哈，就身边我会发现一些故事。你比如说我曾经去这个一些高校采访，当时这高校我就发现说很多的这个大学生并不是像我们一样哈，就是体魄健全哈，这个头脑各方面都是这个健全的。有一些 孩子他们通过特招的这个方式上来的，他们真的是身患重疾。我就在北航采访过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当然也是通过这个作文的一路的特长保送上来的。他就是一个先天的这样的一个重疾的这个患者，他是身上我忘了那个疾病叫什么，但他身上所有的骨头都是扭曲的。那么他这个骨头扭曲到什么程度？扭曲到了已经压迫到严重压迫他的脏器。你想，因为他那个包括肋骨哈都在压迫，那么越来越紧。越来越就是压迫之后，就会使把他那个我看到他那个 X 光的照片，他的肺、他的肝脏、他的肾脏 全都 变形了，跟正常人全都是不一样了。那么其实医生已经跟他说，很早多少年前就宣判他说你可能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存活太久哈，然后也跟他说就是让他爸妈就放弃希望，但这个孩子他就特别坚持，他说老天爷让我来到这个世界就一定有让我来到这个世界的原因，那既然我活在了这个世界上一天，那我就让这一天变得与众不同吧。所以呢这个孩子他当时就没有什么特长，你想他连写字什么的都是困难，他常年坐轮椅的哈，然后他就是那个用电脑，然后用通过声音的这样的识别的方式把自己的对人生的一些思考记录下来，然后由此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在文学创作方面特别有天分的这样的一个孩子，而且呢他愿意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这样的故事和历程跟更多的人进行分享。那后来我就觉得说通过这样的一个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他就是活生生的在我的身边当中，那你会觉得说人家这样的人都选择不放弃，都还愿意挣扎着活着，那你说我们作为健全人来说，你有什么理由不去好好的善待老天爷让你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那这是一个例子。我再举个例子，我曾经去过很多特教学校采访，这特教我们知道他有身体上有不健全的，比如说这个有失聪的哈，眼盲的，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在这个智力方面有问题的，还有一些自闭症的孩子。但你知道我后来我去采访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真的太不容易了。这个不容易存在于多方面，孩子本身不容易，老师不容易，家长也不容易。我举一个细节啊，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知道我们说普通的老师，普通学校的老师那都是在讲台上哈，都是特别这个威严的哈，有尊严的这样的授课。到了特教学校，我有一次看到一个老师怎么跟孩子在一起，那个正好到了午餐的时间，那个孩子啊就在老师的怀中拧巴，一直在拧巴，就是他一直在挣扎。这个老师只想做一件事，很普通的一件小事，就是让这个孩子吃口饭。根本就喂不进去这个饭，就是那孩子，因为他其实他这个身体上是这个看起来是比较这个正常的，但是可能在智商方面会有一些问题哈。他人高马大，可能比老师都还要高，老师就要抱住他让他吃饭哈。然后那个饭弄的老师和孩子身上全都是，到处都是，然后那个孩子一直在跟老师这个挣扎，老师是善意的，希望给他这个把饭喂进去，怕他饿着。所以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场景，我就觉得说天哪，我身边还有这样的一些不如我们幸福的这样的人哈。然后后来通过这样的特教的这个学校的老师，当时他们也在跟我说，我说哎，老师你们真的不容易。你知道那些老师在跟我怎么说？他说你千万别说我们不容易，我们觉得我们特别幸福。我说为什么？我说你别跟我说那些虚的，你跟我说实的。他说我真的特别幸福。他说你想想看哈，他说我们从哲学的角度去思考，说你会发现说人类世界无论随着技术科技医疗的怎么进步，但是残疾人的比率哈在世界上它是维持一个相对恒定的状态，但是大概是3%到8%。他说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大自然自我调节的一个机制吗？就是说什么呢，无论你人类怎么样的科技进步，但是我一定让健全人意识到说我身边永远有着这样的一些在身体智商各方面不如我的这些所谓的残缺的人。那么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残缺的人，才让我们这些健全的人更懂得如何去关爱，更懂得如何去帮助，更懂得珍惜我们健全人身上应该有的那样的一些幸福的这个生活。他说你不觉得当你从这个角度去认识了之后，你突然会发现说，那么我们在做着特殊教育的这个工作，在每天跟这些看起来不健全的孩子在一起，其实我们是最离人类的那个本源最近的一波人。他说人类就是这样，他是有天生的缺陷，有天生的不完美，世界不会永远有那么多的完美的，不是永远有那么多的美好的，他一定会有那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正是因为有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才会提醒我们要去珍惜，要去感恩，要去善待别人，要懂得说你今天的日子来之不易。所以他说我们觉得是很幸福的，看起来我们的工作很辛苦，所以你看啊，通过这样的一些例子，我就会说哎呀是啊， 那我还有什么资格去抱怨呢？那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每个人都有吐槽的点，每个人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但是跟那样的人比起来之后，你觉得你还有什么理由去抱怨？我干嘛不拿出来我每天牢骚抱怨的那个时间去做一点对自己真正有用的事情？我觉得可能这个来得更实际。 是， 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还不可以再分享其他的 例子。还有 哈，我再想举一个例子，我有一次去这个西藏采访，那个也是海拔4000多的这个高原地区哈。大家知道，很多朋友去过西藏，那地方真的简直是条件太恶劣了。我记得我是恨不得是这个夏天的，就是应该是后半段的这个时间哈，夏秋这个中间的这个阶段，我去那个高原上采访。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什么叫这个风割在脸上跟刀割一般哈。你想，然后就一个青年的女教师，也就是20出头，师范学校刚刚毕业，她选择到了这个高原的海拔的地区哈，作为一个这个英语教师。我们知道那些地区是教学资源特别贫瘠的地方哈，她都不称之为一个学校，一个完整的学校，她只是一个教学点。什么叫教学点？就是她的科目开不完整，她也不是从小学1年级覆盖到6年级，她可能只有3个年级，这叫一个教学点。那个老师是学校20年来第一个英语老师。你想以前在那样的地区，我们说藏区的孩子他是没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个英语老师，那他是这个英语老师，而且他也是哈这个学校方圆多少公里以内的唯一一个女老师。 嗯， 他的家在县城，但是呢这个教学点在这个高原之上，他这个高原之上的工作地方和他的一个家里的这个县城的地方哈要20-30公里，所以他不可能每天往返奔波，然后那么他就只能一周，最多一周回去一趟。想想看，在高原地区高海拔地区也没有什么夜生活哈，哪有什么我们现在这大城市里青年孩子经常有的这样的夜生活， 是啊， 他每天的这个正常的消遣就是自己跟自己说话。所以一个女老师20出头，真的是如花般的年纪，特别漂亮的一个女老师。我问她，我说你有过挣扎吗？你想过放弃吗？哈，唯一一个女老师，而且男朋友还在县城里，一周只能见一次，多难啊！我说一般人早扛不住了。她说的特别实在，她说张老师，我不敢说我可以扛一辈子，她说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我既然选择了做了这个决定，我起码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任，那我至少可以奋斗比如说5年10年，如果等有下一个英语老师来接替我的话，那我觉得我可以考虑再调整我的工作性质，但是目前我觉得我能扛住。哎，我觉得特别实在。你想想看，正是因为我身边有过这样的一些采访对象，有过实实在在的这样一些例子，我才会觉得说人生就是这样，做事业就是这样。那我们说我们祖国那么广袤，那工作岗位那么多，那总有一些人去需要去做一些艰苦的事情，那么总有一些人可能看起来工作环境会更好一些，那在那些艰苦看似艰苦的环境当中，我觉得起码在那一个瞬间，我是觉得那个老师的形象要比我更高大，就我起码他关年纪可能比我小10岁，但是我依然从他身上学到了我觉得我自己平时学不到的那些内容或者那些精神。我觉得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些例子吧，那作为一个记者来说，你有机会见证到那些特别辛苦的不容易的，我们说大写的哈那个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过程当中，可能对我个人来说，或者通过我的笔把这样的人的事迹传播出去之后，可以感染更多的这个年轻人。所以我今天也特别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我们电波那一端的青年人说，就人生不如意真的是10有8九，但是我们经常说是不是危机这两事情，危和机永远是并存的，你在每一个看起来对自己有挑战的这个当下，都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和成长自己的这个机会。那如果每个人都用这样的积极的心态的话，我觉得可能人生的日子会变得更美好吧。 哇，我觉得今天真是赵老，我今天感觉就没有听够，回头这个我们希望再把赵老师邀请到我们直播间里，再和大家分享啊。很多网友也都说很感动，这些生动的例子，我感觉真的是从采访的一线出来的生动的例子，才能让青年人真正的有所领悟。听完以后，哎呀，我感觉我以后我好好直播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好了，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聊到这儿吧。感谢赵老师来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